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0集，收服裴狼一。世上有千般人，万行业，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对于我来说，并不觉得青楼女子就比人下贱，可是世人眼光如此。就如同我的莫侍卫，同样也是为奴，可却不会有人瞧不起他。我的贴身丫鬟，有的人甚至会羡慕他们。事情如此，人分三六九等，谁不想当人上人呢？谁又想每日都被人戳脊梁骨呢？ 你 刘盈最恨的就是有人拿他出身风尘来说事，闻言更是气得不行。沈妙继续道，你不妨好好考虑一下。 哼，姑娘既然看不起沦落风尘之人，又何必与我说这么一番话？ 刘盈不怒反笑，我看不起的是甘心沦落风尘之人。沈妙站起身来，几日之后莫侍卫会再来一趟，刘盈姑娘不必心急回答我。不过以色示人，自来都没有什么好结局的。沈妙冲莫晴使了个眼色，莫晴连忙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前。刘盈扫了他一眼，面上有些恼怒，莫晴也很尴尬。沈妙不打算久留，对刘盈点了点头便起身走了，也不知道身后刘盈是何模样。待出了宝香楼的门，金哲才愤愤不平道， 姑少爷好心好意为他赎身，却不想他竟如此不领情，实在是好心没好报。 莫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忍了下来。谷雨开口问道， 姑娘，咱们现在是回去吗？ 沈妙没有回答，身子岿然不动。谷雨有些奇怪，瞧见沈妙似乎在看什么，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便见他看的地方正是街道对面的角落，那里站着个青衣人，正望着宝香楼的小筑。谷雨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见沈妙抬脚往那头走去。屋檐下，青衣男子站得笔直，目光紧紧盯着刘盈小筑的方向，看得太过入神，连身边何时走来了人都不知道。直到一声轻咳打断了他的思路，只见面前不知何时站了四人，为首的少年一身月白长衫，生得眉眼清秀，粉雕玉琢，也不知是哪家的小公子。此刻瞧着他，唇边含着淡淡的微笑。裴郎一怔，只觉得这少年似曾相识。那少年冲他点了点头，裴先生。 沈妙。 裴郎微微瞪大眼睛，他看着沈妙身后的随从和侍卫模样的人，又看了看沈妙，大约是有些震惊，说道，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女扮男装的事情并不少有，在明旗，许多小姐出门为了行事方便，偶尔也会穿男装，打扮起来倒也是别有一番俏丽。不过沈妙，裴郎看着面前翩翩如玉的少年郎，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方才从宝香楼出来。沈妙开口道，裴郎一下子咳了起来，脸都咳得有些发红。女扮男装不少见，可是女扮男装逛花楼的他还是头一次听见，偏偏沈妙还一副十分坦荡的模样，一丝羞难也无。沈妙突然上前一步，凑近裴郎，啪的一下展开手中的折扇，将二人的脸挡住，在折扇那头轻声道，大家都说宝香楼的姑娘才是人间绝色，所以我特意去逛了一圈，近来新添了许多波斯舞姬，个个香艳无比。饶是裴郎在外头从容镇定，便是面对达官贵人也游刃有余， 眼下对着沈妙这略显暧昧的动作确实有些不知所措，更何况沈妙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也让他恍然生出一种错觉，仿佛面前的真是哪家走马张台棉花素柳的公子哥在同他谈论哪家的舞姬更美艳呢。 胡闹， 想起自己先生的身份，裴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沈妙微微一笑，眼睛像是月牙般的弯了一弯，几乎算得上是哈气如兰了。他道，可是我点的是流萤姑娘的牌。此话一出，裴郎的身子便僵了。沈妙收回折扇，笑着看向他。我看裴先生在此地观望流萤小筑许久，是不是也对流萤姑娘充满向往？裴郎盯着沈妙，平淡的神情突然生出一点凶戾，沈妙却不为所动，依旧笑得开怀，指了指一边的快活楼。既然裴先生也对流萤姑娘充满兴趣，不如与我一同进去喝杯酒，聊聊美人。沈妙举止分明有些轻佻，却又有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他横折扇于胸前，自顾自地先上了楼，远远抛下一句，美酒聊美人，方是人间快哉事。惊蛰、谷雨和莫晴三人虽然不懂沈妙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沈妙做的决定却是从来没有反驳过，当即就跟了进去。裴郎一个人站在原地顿了片刻，他才下定决心般跟了进去。楼上靠窗的位置，季雨舒一下子跳起来， 哎，看吧，我就说沈小姐是心仪那个裴郎，绕这么大一圈子去点流萤姑娘的牌子，都是为了今日能和裴郎说上话。 高阳没有理他，只是暗自揣测道， 方才他用扇子遮住脸，同裴郎到底说的什么话？ 高阳摇了摇头， 偏用扇子遮住脸，难道他知道你会唇语？ 说这话的时候，高阳看向谢景行，谢景行耸肩表示不置可否。 话说起来，方才沈小姐做摇扇子那个动作端的是风流倜傥，简直比我还要出色。 季雨舒感叹道， 如此励志佳人怎么就看上了一个穷书生，便是跟了小爷我也比跟那个连花楼都逛不起的小白脸好呀。 谢景行站起身，季雨舒问道， 哎，你去哪儿？ 当然是听听他们说什么。 谢景行意味深长的一笑， 我倒要看看裴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棋子。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